家已经是月尾了，你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，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各位癫狗日报读者大家好，癫狗日报电子版是现在香港新媒体之中唯一够胆对抗共产党、反对共产党、批判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个新媒体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。你的支持很简单，分享我们的文章，广布周知，另外就是每个月给两嚿水，每逢月底就记得利用 PayPal 或者银行入数，甚至上来我们的办公室缴交《癫狗日报》的订阅费，每月两嚿水，记得播水。 喂，哥仔，搞紧咩啊？ 喂，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？ 咩玉敏喺边啊？ 咩啊？今日25号啦嘛，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？ 吓，乜唔系1号先交嘅咩？ 你唔系唔知啊？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。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，嗰日先交，可能蚀咗1集噶。 哦，原来咁嘅新玩法。喂，又系月尾，喂，借部电脑嚟，等我自己交月费先。 喂，冇问题，攞去。 贯彻声嘶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玉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好，温生， 好啦，今日咧就系6月28日，咁啊再提醒大家啦，系嘛，咁即系每个月月底咧，我哋都咧喺度呼吁咧，因为我哋冇第二啲渠道噶嘛，咁啊听我嘅节目嘅比较多，睇我节目比较多，咁啊唔该你俾钱啦，系咪？咁啊《癫狗日报》就每个月200啊，咁由其他节目咧就77.7，咁大家都清楚噶啦，咁就啊喺呢个月尾嘅时候咧，就大家要磅水噶啦，因为如果再唔磅水咧，我哋就可以执笠噶啦，好、okay? 简单嘅啫，咪少捻咗个网台咯，我冇乜所谓噶，我自己就咁开个黄毓民平台，我就已经够晒皮噶啦，你明唔明啊？就咁简单系嘛，所以咧就真系要俾钱系嘛，唔好成日屌你听睇又唔俾钱系嘛。咁啊，另外咧就系嗱，毓民射马呢个独立付费节目咧，就即系开即系差唔多一季啦吓。咁我哋埋單計下數咧，一季咧都即係都叫做先係講個 tips 啦，都叫做係中上啦。我覺得即係我又唔係好滿意嘅，因為另外嗰兩條友咧成日都好撚唔生性嘅。OK， 咁但係唔生性，唔生性最緊要我中，咁啲人就有燈咁，咁我就唔想你揾佢做燈啊嘛，大佬係咪？咁所以我會督促佢哋兩個嘅啊，即係唔好啲水準咧，即係一時時咁樣係嘛。咁但係我咧，就真係唔係話自己喺度有數據睇嘅，即係都好彩啦，你都可以話其實我都花好多時間走去鑽研嘅。有啲人如果睇過我本馬寶，睇過我啲資料呢，你就知道我哋真係搏撚晒老命走去度，係咪？我自己就賭得好細嘅，我而家話俾你聽，係咪？咁但係呢，即係呢一季呀，老實講，我跟返自己嘅貼士賭，如果唔信人嘅，俾我入去入場成日就屌你中咧埋啲嘥嗌嘅，或者朋友多嘛，系咪？咁如果堅守一個原則，就屌你咪淨係投注我自己俾嗰幾場貼士咧，我係贏到而家都未停過。我而家話俾你聽，嗱就講禮拜三夜馬，我俾3場馬 ，OK？ 嗱第六場咧，即係嗱嗰個三保場次，其實三保都有機會中嘅，好分添啊！嗰三保嘅場次，喂，我中嗰只做嗰條位置 Q。嗰只冷 win 啊，大佬啊，咁咪即系嗰条位置叫180几蚊。好啦，到第八九场，如果你揸住嚟赌，即系win， 赌 win 过关，咁啊发达啦，50几蚊、60几蚊 win 系咪？咁你系咪啊？即系照成40倍啊？买即系买10蚊啊？就你即已经系收几多钱啦？系咪？即系好，即系所以呢啲咧就系。有啲人齋到 win 嘅咧，咁啊發達啦，咁啊然後 Q 係嘛，又中位置 Q 又180几，係嘛， 尾場咧，我仲話俾大家聽，喂，最緊要咧，如果你賭四重彩，就買埋只七雷工作。結果嗰條四重彩揸住我俾嗰只馬膽米酒保做膽，拖五隻單色，係好少錢嘅啫。咁你就買十蚊，你就中四萬幾。 哇！咁犀利。 係啊，十蚊中四萬幾嘅大佬，尾場米酒保啊嘛，睡眠大學冷啊嘛，咁跟住我臨，即係我俾，即係我段錄音咧就話你要買埋只七，係咪啊？咁今日有個網友上嚟就同我講，誒、欸、我就買埋只七啦，你話咁啊六拖一四五七八咁咪搞掂咯？咁你一拖五單色馬膽，即係六號一定要行頭啊！呢條四重彩非常好分啊，大佬幾皮係咪？咁我琴日咧就德國輸到褲甩，咁我第七場、第八場、第五場我老友嗰只幸福分享，咁嗰三隻 win 我中曬。喂，我買三幾嚿水咋，屌贏成萬幾兩萬蚊啊，大佬就揸住有情人啊，五啊幾蚊米酒保六啊幾蚊，另外我有個老友嗰只係嘛，咁好啦，佢哋嗰啲就瓜曬啦 ，OK 啊，真係屌你睇到即係冇眼睇啦，係嘛，咁就嗱你後邊嗰三場就全中嘅，幾乎係一叫關健康得越追越瘋嗰只百幾蚊 win， 呢度一七嘅位置 Q， 咁我黃銀先鋒我瓜咗啦，係咪？咁嗱。兩隻你攞勻佢，你都仲有着數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即係我哋仲維持嗰個水平，就好啦。咁啊，琴日最後一日跑馬啦，即係呢個六月份啦。咁啊，叫大家交七月份嘅鬱敏射馬。咁我哋俾開錢嗰啲馬迷啊、網友咧，咁佢會繼續俾啦，係咪？咁啊，但係有啲人就會諗縮數，屌你只七月得個落場㗎嘛？佢計嗰條數制唔過。嗱，好似今日嗰個網友為例，佢最好啦，佢話俾我聽，佢話鬱敏。我买百二蚊，我收四千蚊，我交四百蚊月费俾你，一个月喎，系咪？咁佢话，咁我点解唔俾啫？系咪？我有嗱呢个咧就系、是，即系我成日讲呢一个所谓 revenue model， 唔系个个网台做得到嘅。我而家话俾你听，我又唔系要鼓吹赌博，屌你马会每次每一日嘅投注额十鸠几亿，使捻我去鼓吹咩？系咪先？系咪？你要死唔捻俾你死啊！如果你烂赌系咪？我都。冇計嘅，你唔可以話我鼓吹，但我即係度一啲，即係我自己嘅推介，就等你即係玩得精啲，係嘛咁解？咁你要賭埋其他嗰啲，自己亂咁度咁啊！你閣下輸錢就唔好賴我，咁啊！咁但係我哋檢討過去嚟，而家差唔多一季啦，即係試行咗一季呢個獨立付費啦，其實亦都係我哋個台嘅一個好主要嘅收入來源嚟嘅，咁啊！你其他啲節目，老實講啦，係咁講到口水乾。屌，除咗我嗰幾個節目多人俾錢啲，我第啲佢就係都唔肯俾錢噶嘛，係咪？咁你咪喺嗰時社運比較即係熾熱嘅時候，有啲人就基於支持呢啲後生仔，係嘛？譬如梁天琦啊、黃台陽啊，甚至四眼嘅節目啊，佢哋肯俾錢啦，係咪？咁啊嗰陣時有個屌你係咪濕鳩國師喺度啊？我哋捧撚到個天咁高嘅時候，咪又肯俾錢啦，係咪？咁而家咪瓜柴，佢而家嗰邊攞九萬幾蚊㗎一集，屌你諗乜佢好撚發達㗎？你明唔明啊？係做九萬幾蚊一集啦，屌你一個月啊！即系四九三十六啊，好卵肥嘅，所以佢而家可以屌你乜德国输波又系因为屌你老母德啊！即系 之前系港独， 即系之前系港独，屌你乜跟住呢个啊习近平最近就好卵大镬啦，就因为习近平又即系出卖佢咁咁啊！屌你乜呢个嘢基本上系索捻咗，到而家你都唔捻认为佢索捻咗就是、你索捻咗 ，OK 系嘛？好。今日大家記得交錢啦！今日28號、29、30啊，咁啊仲有兩日，幫幫手啊！咁啊，我啲同事話：喂，啲人賭波啊，輸好多錢喎，可能立啲喎。我話冇得傾啊，唉！嗱，所以呢啲係其實係多鬼餘嘅，屌你咩啲自願俾噶嘛，嗰個係係嘛？係除咗呢個獨立付費，獨立付費就最現實嘅。你啲馬貼先唔中，佢又唔俾噶啦。 下个月就你明唔明啊？ 点知俾人闹你添啊？ 咁啊闹又唔会嘅，咁屌你咪就佢烧捻咗啲报纸噶啦，屌啲马名家十个九个俾都系唔捻得嘅，咁点啊？系咪？咁当然我哋都系好彩啫，系咪？我净系认为咁啊，咁我又熟啦，系咪？咁我又好彩啫，系咪？咁所以屌你咪基本上，唉，你话靠赌马维生得唔得咧？梗系唔得啦，大佬。啊，你话啊，我赌得精啲，而家喂。屌你咪市面上幾撚多職業賭徒，又有呢、這個屌你咪電腦工具嘅輔助、數據，乜撚都有，五花八門 ，end up 都係一個字輸。OK， 就係咁啦。 咁其實好多時候就輸自己啫嘛，話自己對自己太有信心啊，咁話賭得大嘅呢啲咪會輸咯。OK， 咁希望大家就幫幫手啊，支持 My Radio 嗱。我個人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咁嘅年紀咧，都冇乜所謂嘅啊。咁啊，等啲後生去發揮啦。我自己做網做咗咁多年，我係好清楚，係好艱難嘅。就唔好話我哋，你就算而家報紙嗱，你睇下最近個業績報告一仔啊， 一傳媒， 一傳媒啊。都掛柴， 係啊！ 而且佢嗰個業績報告裏邊有關佢嗰、那個即係所謂網上嘅，即係嗰個一樣係蝕本嚟㗎，係、 哎、網都蝕， 係啊，唔咁咯，即係咁易啊？你估係咪難㗎、啊？所以點解美國係考慮美國政府要對付嗰啲 Amazon 啊、Google 啊、Facebook 啊？就是、因為基本上你第一你就控制咗個資訊嘅流通，係、 嗯、 咪？第二就所有嗰啲 content provider 喺你嗰個大數據嘅呢一種咁嘅即係壟斷底下咧，佢係冇運行喎，係咪？屌你喂，佢就攞你啲 content 去賺錢啫嘛，仲有全世界喎，你話幾襟計啊？係咪先？ 係啊，即係全世界啲人同佢打工 嚇、 啊，全世界人同佢打工。 你話啊，我哋好舒服啦，屌我又唔使整個電視台咁，好似電視一樣咁嗱，擺喺而家 YouTube 直播啦，係屌 Facebook 直播啦 ，live stream 我哋一年又俾幾皮佢啦，係嘛？全部人收你呢啲錢，所以你要做到有而家呢咁嘅效果，你係嗰個即係成本係相當高嘅，但係你個收入同個成本係不相稱噶嘛？你明唔明啊？係咪？所以就算我哋而家搞個《天狗日報》電子報，我又唔夠膽去擴大，就咁解。你話睇下，你俾$200有幾多人俾啊嘛？係咪？喂，如果你俾$200嘅人少，咁我又要出稿費，又要出糧，我哋仲要擴大，仲要揾多啲稿。對我嚟講係艱難，所以做呢啲咁嘅網媒，其中一個好處就係你有個彈性啊嘛。係，你唔同我開張報紙，都梗撚咗嘅啲人工係咪？你冇得喐，咪死得咯。你而家蘋果都要外判，屌你！採訪外判，攝影又外判，屌你真係咁咯。所以你黎智英，屌你啦！咩你揾咗咁撚多錢係嘛？到最後你咪衰收尾啦，係咪？屌你咩啫？我而家唔知幾撚恨呢個屌你！啊！特區政府拉鳩佢啦！屌你乜告鳩嘅，我真係最撚不恥嗰啲所謂。我屌你老母閪！啊！我一定會揾人搞鳩你咁樣。我影埋你相啊！我屌你啦！我真係喂呢、這個係好撚離譜，我話俾你聽，係咪？所以唔怪得啫。屌你東方慶個火雞就咁。喂，你呢個係好撚離譜噶嘛？你嗰日仲要喺一個天主教嘅祈禱會六四舊年。 嗯 指撚住個記者，我屌你老母係 exactly 個 wording 就係咁樣，我實會揾人搞鳩你，係嘛？我做東方嗰、那個即係視頻咧，就要奪嘅。我呢度就唔撚使奪嘅，佢真係咁撚樣講，我屌你老母係，我實會揾人搞鳩你，我影埋你相噶啦，影撚埋你相噶啦，咁撚樣喎。 嗯。 喂，你喺度參加個六四嘅祈禱會，陳日君。可能看不到他噏呢啲嘢啦，咪冚巴佢啦，應該係嘛？屌你咯，冇閪天主教徒係嘛？又喂搞佔中嘅時候坐喺度，日日屌你諗到幾大護法係嘛？咁點解拉呢個佔中三千唔撚拉呢個柒頭啊？你唔係話咗要坐監嘅咩？每次選舉就屌你老母抹黑誹謗嗰啲即係民主派嘅對手，唔係建制派喎、啊。是我哋呢啲喎，2001年就寫自由的分水嶺，我收共產黨先要搞冧呢個民主黨，所以收共產黨先就係佢哋不斷喺度講噶嘛，講撚到而家好撚多人都話我收共產黨錢啊嘛，又冇證冇據啊嘛，屌你老尾真係，係嘛？即係講撚起佢就火撚滾，呢啲咁嘅撚樣唔拉鳩佢，你知係鄭若驊就怕佢有美國、英國勢力支持佢，係咪咁咧？因為鄭若驊你自己有身有屎咧，屌你老母呢個撲街嚟，呢個肯定係，係嘛？你仲有啲人當佢老母係民主之父，屌你咩？哇！一傳媒頂撚住，頂乜撚嘢住啊？係嘛？佢夠膽好似我咁樣要鬧共產黨咩？屌你老尾啊！養撚住呢班民主派走狗，屌你老尾真係個個唔撚做嘢，害撚死香港，又係你個撚樣係嘛？屌咧！我唔係即係講私怨啊！屌你乜就係講公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公共性啊！你個撚樣都應該撲街啦，肥佬係嘛？鬼撚鼠鼠，屌你乜出入啊！屌你乜又要保镖？你点解要保镖咧？唔使叫我闹咁撚多人，我要保镖，系咪？我闹咁撚多人，咁撚多牙齿人，点解我行去边度一个人啊？你咪试下搞下我咯！一系你搞撚死我，搞唔死我一定报仇。讲撚完系咪先？ 你找人打我，找人打翻你，一撚樣，屌你老尾，以牙還牙，一定嘅。我話俾你聽，我屌你啦咩？我冇嗰個女人咁撚叻，有槍啫嘛，係咪？屌你老尾，我又唔會話嚟肥親戚嘅。屌你有槍肥你啲契弟，屌你老尾，又唔撚死都冇撚用，即係一個梁振英啫嘛。你個撚樣試下冇知科啊！你行出街唔撚俾人屌老母，點撚樣都得，係咪啊？好簡單啫嘛。嗱，你同我一齊啊，冇撚揾保鏢行撚落嚟深水埗，或者羅湖大仙。我就话你梁振英好嘢啦，你黎智英都系，咪缩喺个加多利山，屌你啦，美仔出入就有保镖，系嘛？鬼卵鼠鼠，喂，你自己作为一个传媒嘅老板，你有咩理由对住一个采访新闻嘅记者，即使佢你认为嗰个系你仇家嘅报纸，系嘛？你竞争嘅对手，你都唔可以咁样做噶嘛？啱唔啱啊？系咪？咁喂，呢啲系现行犯咧，证据确凿，仲唔捻系刑事恐吓？咁你屌你老母律政司唔捻告佢，告捻埋个普通袭击啦，根本就系嘛？喂，你冇喐到手啫，咁我掟只杯佢冇喐手，你告我普通袭击？ 个记者实惊噶嘛？ 个记者实惊噶嘛？我惊你，佢话叫我实搵人搞鸠你啊嘛？系咪？你告捻埋佢普通袭击仲得啊？你老母又唔捻拉鸠佢，系咪？屌你老尾，真系一讲起呢单嘢，我火都嚟捻埋噶啦，啱啱先？即係嗰啲弱勢嚟嘅，仲有答喂，新聞自由係咩呢？你肥佬拉識唔識成日講新聞自由？新聞自由唔係淨係言論自由，唔係淨係出版自由。新聞自由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就係接近消息嘅自由，採訪自由係咪？我冇話採訪啲事實翻嚟，我屌你乜點評論啊？新聞自由最重要就係接近信息嘅自由，唔可以封鎖消息。要资讯自由流通，记者就系屌你乜帮你传递消息、采访消息嘅人。你做一个屌你老母传媒大亨，你就空一个屌你乜记者，系咪？我实会搵人搞鸠你嘅，屌你乜呢啲仲唔拉恐啊？成个烂仔咁样，你试下喺街度啊，有个屌你老母烂仔讲呢啲嘢，使咩俾佢告刑事恐啊？告捻梗都得啦，就因为佢系一传媒老板，所以你唔捻敢告佢啫嘛，系咪？屌你本嚟你个检控就几重标准噶啦，明明旺角呢单嘢都唔咧系暴动，你老母你就喺度告暴动，最多系非法集结或者破坏社会安宁，你就要告暴动，系都要捉啲僆仔去坐几年监。屌你老母为个社会埋黑九啊几个计时炸弹，就系你梁振英嘅屌你有冇恶行系咪？你个检控系咪检控咩啊？两个议员尤慧贞同梁仲恒喺立法会做紧立法会议员嘅时候，你唔捻俾佢入去再宣誓，佢要冲入去，咁啊同啲保安有肢体冲突，咁屌你咩？你告佢最多告佢普通袭击啫，大佬，你告佢非法集结喺立法会非法集结啊，立法会议员啊，冇啦，好笑啊！咪呢啲又系律政司，屌你谂乜告我？要揾个副律政专员嚟告检控专员嚟告鸠我嘅普通袭击啫嘛。屌你老母，仲系唔系政治检控系咩啊？请问，恰呢班僆仔唔系政治检控系咩啊？呢啲咪柒头政府？屌你老母，共产党狗奴才！你睇林郑月娥似乜卵嘢？屌你老母，只苹果今日仲有吕浩然个记者写一篇话魔鬼与天使集于一身，屌你老母佢 何来天使？何来？ 屌你老母真系，佢话佢天使就系咩咧？吕浩然话佢天使就系因为佢咧。屌你咩做咗好多嘢系民主派啱听嘅，又攞五廿亿喺教育嗰度加五廿亿啊，系嘛？一阵间就做啲嘢益下你民主派，又比较倾向民主派。林郑月娥点会倾向民主派咧？屌你咩揞咗几万蚊，你啲咪柒头喺度唱歌党庆就叫做倾向民主派？屌你老尾真系，系嘛？乜卵嘢报道评论啊？呢啲啱唔啱啊？天使与魔鬼啊，基本上就系魔鬼，系嘛？你睇下嗰啲嘴脸，系咪？屌你老尾真系，全部都系魔鬼！屌你老尾，对香港人嚟讲，你而家要搞个房屋政策，你都唔肯起公屋，你话攞啲地出嚟起资助房，一系居屋，屌你老尾真系，系嘛？所以呢个咁嘅政府，屌你老尾，加埋呢啲咁嘅民主派、建制派，所以今日嗰、那个。即係用特權法嚟查呢個港鐵沙中線嗰啲，梗係被否決嘅啦，都廢話。大家行禮如儀做出嚟俾人睇下啫嘛，係咪？佢話俾你聽，我有個獨立調查委員會，你仲搞過嚟做咩啫？咁啊，嗱，今日咧，即係其實有少少時間，而家呢一節，我都講下即係呢個世界盃。 啲媒體講世界盃， 梗係啦。喂，呢個先至屌你咧， 多人聽啊！ 你講政治，即係講嚟托咩？係咪？嗱。 但是你講世界盃，即係你講球評咧，啊，我哋隔離呢個原來識寫球評嘅。啊，今日我哋見報《天價日報》嗰篇就係琴日打撚完德國輸鳩咗，然後佢棟高個床板寫嘅，就今日朝頭早晨早就出嘅啦，嗰篇嘢係咪最快嘅啦？我覺得係，係咪？咁但係台長嗰篇嘢咧，佢又唔係純粹講波嘅， 係係 係，係啊，所以呢篇嘢咧係值得推介嘅。咁大家幫我即係分享出去啊，推介多啲人睇係嘛波。講世界盃其實都有好多道理喺度嘅 ，OK， 咁就係今日台長嗰篇啦，大家要睇一睇啊，叫做咧德軍雲斷莫斯科，屌你啊，真係淒涼涼，先以波論波先啦。喂，屌你，幾乎係任何人都認為贏一球有咁撚艱難咩？對住南韓， 係啊。 就是贏不到上半場呢場我都不敢買半場和的，對上一場我買了半場和，瑞典對墨西哥那場我買了半場和，呢場我不敢買半場和，你想想咁點解呢？我想住上半場都可能要有一球啦，係咪啊？咁啊，隔離嗰度仲未有賽果噶嘛？隔離有下半場先至兩二比零、三比零，即係你墨西哥輸咗俾瑞典嘅話咧，咁你墨西哥得幾多分啫？係嘛？得四分，應該係四分啦嚇。當時啊，即係未埋單計，未計，佢係得四分嘅，得六分啊 ，sorry， 佢兩場啊六分。咁瑞典咧就贏埋佢咧，睇先，又有六分， 三對六分啊嘛， 係咯，三對六分啊嘛。好啦，唔係兩對六分，即係我講嗰組 F 組啊，即係佢同人喺度打嘛。咁德國咧、韓國咧，即係同組嘅，咁佢就德國輸了一場嘛， 係咯。如果再贏一場咪六分咯。如果 再贏一場咪六分咯，係咪？咁你墨西哥輸了嘛？唔係佢仲有一場係睇先，佢贏一場，咁就輸兩場啦。而家就係咪？ 即係打緊嗰時候， 打緊嗰時候就打緊嗰陣時係贏一場就輸一場，即係得三分咯，啱唔啱得三分咯。咁佢贏咗韓國，佢咪有六分咯，係咪啊？即係咁。佢咪有機會出線咯，係嘛？即係你計嗰、那個即係得球失球。好啦，即係我意思就好簡單啦。你嗰場你嗰場波啊，你明明係入一球就搞掂噶啦，你和都死，係嘛？入一球你就難得佢嗰邊咧就墨西哥輸喎。如果墨西哥和咧，咁你又冇希望啊！你又係冇希望咁。咁入一球，大家都覺得屌冇乜可能唔入噶啦呢球係咪啊？屌你冇踢撚到好似唔叻德國咁喎， 仲要輸我老少。 下半場仲要保時輸兩球，係哇嗰啲識得擺保時度，屌你買下一隊入球韓國嘅十九幾廿倍，嗰啲真係 聽講有人買咗，聽講有人買咗， 咁實有人買㗎，屌你點會冇人買啫？係咪你賠率吸引人啊嘛？咁佢買一嚿税收千百蚊，咁點解唔買咧？係咪唔出奇㗎？有人買啊，就佢輸啊嘛，咁大家都係諗佢和㗎啦，係咪？咁所以你呢啲人點估到？如果你睇波嘅人或者識波嘅人，你點？所以琴日嗰場波咧就輸死好多人嘅，我話俾你聽。尤其是你買酒地去追，仲有嗰場波個盤咧係讓一球半兩球，眯埋隻眼都買下盤啦。喺呢啲咁嘅環境，即係打得咁差，係咪喺呢組裏邊竟然可以即係嚇贏得一場？嗰場仲係咧，大家記唔記得係臨嬲尾仲有一分鐘啊，一比一之後變二比一嘅咁樣嘅。所以即係上屆冠軍世界盃，今日翻到去德國，我諗就真係點解四個字喪家狗 啊！哦，唔止噶，佢而家仲牽涉埋嗰個即係所謂國家認同嘅問題啊！因為咧，即係隊中兩個土耳其裔嘅球員啦，呢個奧蘇啦，另外我唔記得咗，就前一排同阿土耳其嗰個總統影咗足張相啊！咁大家知道啦，而家土耳其喂，即係喺歐洲嘅國體呢個獨裁者嚟噶嘛，又搞政變又成啦。咁而家喺事前其實已經喺德國入邊有人質疑呢樣嘢，就係喂，究竟你而家土耳其人定德國人先？咁而家輸咗波啦，翻去呢樣嘢，我覺得又係炒大噶啦，又開始。即係所以今晚 CNN 個頭條就唔係講世界盃，但係講德國總理而家默克爾嗰個即係政治嘅處境。 咁所以都係嗰樣嘢啦，即係足球 咧都係有政治㗎啦，都係嚇，日冇政治都有啲人喺度抽水㗎啦。屌你咩個中超球員韓國咁，中超有關佢事？屌你老母真係兩個字叫無恥，三個字叫無鳩恥，係咪？係咪我屌你咪关你咩事啫？屌你咪有个中超球员喺南韩，咁就好啦，喂，呢个中超胜利，屌你啦！俾阿习近平见呢个美国国防部长嘅时候，老祖宗留下嘅土地一寸都唔可以失，失咗好捻多啦，系咪？佢攞翻钓鱼台啦，你话你噶嘛，系咪？屌你咪台湾啦，系咪？蒙古啊，屌你海参崴，奇捻多地方，系咪？攞个习近平出去杀柒咗佢啦！屌你啦，咪签咗嗰啲咁嘅丧权辱国嘅条约俾俄国，系咪？即系讲呢啲嘢，而家系21世紀啊！屌你啦，等你香港即系林郑月娥呢啲当佢偶像，见捻到佢哇，即系心会跳啊！屌你啦，咪真系。出撚曬水真係，冇撚得頂真係，屌你老味真係，我都出水啊！見到真係嚇，出撚曬水，手汗都出曬水啦！屌你，周身都出水，屌你老味都無恥啊嘛！呢啲咪叫做啱唔啱啊？係嘛？老祖宗仲有，我想問下你咩老祖宗啊？大清，大明。 嗯唔係最好係成吉思汗 嚇， 成吉思汗 嚇，成吉思汗都係你老祖宗，屌你啦！真係 係係就 屌成吉思汗都係你老祖宗，屌你成吉思汗東征西討歐洲啲土地，屌你啦！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，你諗唔諗集大大落撚翻啦？欧洲啊， 系啊，嗰时打到去维也纳嘅， 屌你老味真系好捻好笑啫！你知唔知啊？我最近先睇一本讲蒙古嘅书，好捻犀利啊！我话俾你听，即系中国人真系，屌你目光如豆，系咪？仲有自我感觉良好，屌你咪真系以为自己好捻大，系嘛？习大大好捻大，叫做系嘛？即系老祖宗留下的每一寸土地，咁你喺共产党即系呢60几年、70年，屌你咪失咗几多土地咧？ 你估啦， 你攞翻几多土地咧？请问，嗱，至少喺中华民国嘅地图咧，就包括呢个蒙古共和国，包括外蒙嘅。你谂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地图咧，就冇捻咗嗰忽嘅，系咪先？所以中华民国即系讲中华民国土地咧。就是多撚過你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講個土地面積嘅，你上網 check 下啦 ，exactly 個數字嚟，而家都可以話俾你聽。屌你，你咪 search 下 Google 係咪？即刻就揾到噶啦，係咪？啊，你有細佬可以即刻揾中華民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屌你即係嚇嗰個土地嘅面積係嘛？因為你講每一寸土地啊嘛，係咪？屌你阿媽成日意淫台灣係嘛？要人哋啲外國航空公司一定要用中國台灣嚟稱呼，屌你咁呢個台灣係咪啊？喂，呢個係好撚離譜噶嘛，大佬呢個係國際航空嘅一個，大家有個協議噶嘛，大佬你點解可以咁撚樣噶？係咪？印度咪印航咪好嘢啦？ 你講一個印度，我哋就 可以講一個中國啦。 佢個印度嘅應該就包括埋巴基斯坦，我估。 合集屁啊！ 係啊， 屌你！唉，好撚好笑，幾撚無恥，無賴嚟呢啲係，基本係你以為自己真係好撚大，係咪？你丟撚曬啲中國人假啦，講就講，你仲唔係無賴係嘛？休息一陣。